唔好意思啊，要戴住黑眼镜，因为啱啱做咗白内障嘅手术，就比较上对光敏感啲，唔戴咧好容易会头痛。Thank you， 唔该。难为头先读圣经嗰个弟兄吓，满口螺丝吓。嗱，无论咧你信咗主几耐，我相信咧你从来都冇读过呢段经文，会唔会系咧？吓，点解咧？因为尼希米记第三章咧，系嗰类咧我哋睇到就要跳页嘅经文啦。我都唔敢要求读晒全章，如果你想，你可以翻去咧，你睇晒全章。如果喺呢度要读晒成章咧，咁啊个个都已经瞓晒啦。你心里边可能谂啦，咁样嘅经文有咩意义呢？系咪浪费篇幅呢？读起上嚟又翘口。不过好在呢，有一啲嘅人啊，唔少添吓，喺过去嘅年代。是比我们更加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研究圣经，所以他们的心血，他们的研究的成果呢，就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的亮光和启发。先跟大家讲一下尼希米的背景先。有学者就认为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呢，两卷书原本是一卷而已，即应该两卷加在一起是一本书来的。整本书呢有一个很严谨的结构。以斯拉记的第一章呢就记载到马代波斯的皇帝古列，他打败了巴比伦之后呢，就宣布一项新的国策。考一下，看看记不记得旧约有哪四个很大的帝国啊，在现在就讲紧巴比伦，巴比伦之前就是，现在讲马代波斯，马代波斯之前就是巴比伦，刚才我已经讲了，巴比伦之前是哪个帝国？阿述，是吧？好了，古列王呢，他就宣布一个新的国策，是跟他之前两个帝国的用紧那种的策略不一样的。他是容许他自己国家里面其他掳掠回来的人，总之不是他自己本土人，就回去原国，即是说容许他们回流。这个呢跟巴比伦和阿述的政策是相反的。阿述是怎样呢？他们喜欢呢，是将他们打败了那些国家的人民就周围的迁徙。什么意思呢？即是说阿甲国的人就搬去越国住，将他们搬去越国住，越国的人就搬去丙国住，丙国的人就搬回去甲国住，即是诸如此类，这样来到去调动。那那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对他自己所住的地方是没有归属感的话呢，那就不会那么容易去团结，不会那么容易去作反的了。那个都不是你自己的地方了。这个就是阿述采用的手法。好了，跟住就轮到巴比伦了。巴比伦呢就不是，他的方法似什么呢？似似地今天美国这样，就不是完全一样。他是将呢他打败的那个国家那些精英那些叻人来到去掳走，掳回去他自己的本土，那就借助第二啲国家嗰啲优秀分子嚟发展佢自己嘅国家，即系正如好多美国嘅诺贝尔得奖者唔系美国本土嘅人，当然你话本土就系啲红番啦咁啊，而系犹太人啦，或者系其他嘅人啦咁，佢系借助，希望有一日华人都会攞到啦吓，借助第二个国家嗰啲嘅精英，然后嚟发展佢自己本国嘅科技啊、工业啊等等。好啦，咁之前两个帝国系咁嘅，但系而家咧轮到马代波斯上场啦，佢哋就唔系啊，佢哋咧就系同佢哋相反嘅谂法，各有各自己嗰个嘅好处啦吓。咁喺巴比伦年代嘅时候，南国嘅犹大咧就系被巴比伦所亡嘅，咁大家都会记得啦，圣经里边有讲到。 但以理和他几个朋友，这些是什么？是精英来的，他们是贵族，是精英，那就被掳到去巴比伦。那你想想，如果当日耶路撒冷城那些最厉害的人，最有钱的，是已经没了，剩下的是什么？那个地方就荒凉的了。对那个皇帝来讲，好处就是那里没有厉害人来到造反，是吧？不好处是什么？是他国土里面有一部分的地方是荒凉的。那你打了他来做什么呢？就是要了那个地方来做什么呢？好了，耶路撒冷城荒凉。好了，马代波斯的政策呢就调转了，他觉得这样的方法不对。他是让那些被掳的百姓呢可以回去他们自己的本土。他盼望呢是藉着这种的政策可以带来建设和平息民怨。那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就记载了重建耶路撒冷城那个过程，是包括了三个阶段，就是重建圣殿、重建圣民和重建圣城。那今天呢，我们只是看呢尼希米记三章的这几节经文，是从建造城墙来到去学怎样建造自己的教会，怎样去建造神的国度。如果我们将呢这几节经文细心来看，也都借助前人他们的研究、他们的心血呢，我们发现当中是包含了有四个秘诀，就是你怎样去建立起自己的教会呢？怎样去呢是有份于建造神的国度呢？好了，这四个秘诀第一个就是要一班有心的人。如果你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两卷书看为是一本书的话呢，你就发现全本书里面一共出现过或长或短的大大小小九个的名单，即是说呢那些全部就是我们一看到啊即刻显业啦，是不是就不看的那些经文来的了。甚至呢有犹太的古史学家 Josephus 约瑟弗，他都是跟一般人一样，没什么特别了。他呢就记载以斯拉和尼希米的这段历史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不将记载当中那些名字来到重复了，免得呢是影响了故事的流畅。这个是一个史学家所说的、哦、即是说呢他觉得这些名单没有意义的，只能阻定而已，阻碍了那个故事的流畅。但其实呢这个就正是我们 miss the point 的地方。我们对这两卷书的兴趣往往是集中于一个人身上的。如果看以斯拉记，你就会是想那个领袖以斯拉；看尼希米记，你就是想那个领袖尼希米。我们会研究尼希米作为一个属灵领袖，他有什么特征呢？他有什么策略呢？但是我们忽略了，其实上帝同时看重的不是单单是一个人，不是那个在顶做带领的人，而是一批人。尼希米记七章，他刻意的就将以斯拉记第二章所记第一批回归耶路撒冷城的人的名字再记一次，再抄录一次在尼希米七章。你可以回去对的，将尼希米七章和以斯拉记二章那个名单你去再对一次。你想想从前写圣经的人，包括后来抄圣经的，不是好像我们现在在电脑上面很容易，你 copy and paste 就可以了，那就算很长很甩咳的名字有什么所谓，一大段一抄就是了。但是当日不是嘛，那为什么上帝要感动写圣经的人，将一些这么沉闷的东西还要再重复，在同一本书里面要出现两次？为什么呢？我们要问，如果我们不问 我们就失了一些很好的东西了。从前被掳的都是那些皇室子弟、贵族、上流人，有教育的，犹大社会的精英来的。刚才都讲过了，留下在原居地的是什么人啊？留下在耶路撒冷城，留下在犹大地的，全部都是穷人，穷人下等人，是吧？好了，现在这一班去了巴比伦的这班精英，再跟着他们的下一代，根据优生学的理论，就是精英就生精英。他那些精英后代，这班的人因为他们聪明，所以在异国都有机会是立足的。巴比在但以理都可以后来做到这么高，这班是聪明人来的。好了，现在都说、哦、你可以回去耶路撒冷了，他们走不走你想想吧。他们未必全部都愿意回归的。为什么呢？有些已经在巴比伦发了，成功了，投入了，又生了根了。现在就算有得话给你回去耶路撒冷，喂，那个是一个很遥远，甚至他即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地方来的。那现在未必肯放弃，回去一个荒凉的地方。他不熟悉的乡下，而且肯定的就是荒凉的。现在他回去就是要做第一代的开荒牛。你想想他制不制呢？很多东西 去给他衡量。不过呢，那些留低继续留在巴比伦不肯走不肯回流的人，无论他几咁成功，上帝绝口不提，除了很特别的那一两个，包括但以利等等，神没有记载那班人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不值得记。上帝反而呢两次纪念那些是为了重建圣殿而回流耶路撒冷的人，同一卷书里面记他两次。以至呢在二千几年后的今日，他们的名字仍然是被人认识，虽然对很多基督徒来说可能他的名字没什么意义，但是上帝将他放在圣经里面，是特别要表扬他的。如果不是，你可以想想、撒玛利亚那个妇人，请井旁那个妇人叫什么名字？知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不懂、但是他也不差的、因为、他也挺有心，又带了他的乡亲来到去信主的、帮手去传福音的、圣经都没有记载他叫什么名字、所以你不要以为有个名字在圣经里面是很容易的、现在是上帝记载这一班肯回流的第一批回流的人的名字，记载了他们两次。所以呢，这班人他未必一定是当日百姓里面那些最精英的，但是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最有心的，是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做开荒牛，愿意摆下他们已经在巴比伦所努力达至的那些的成功，他们放下。这班人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最有心，最愿意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上帝就看重这一批有心人，圣殿圣城能够重建，不是单靠以斯拉，不是单靠尼希米，不是单靠一两个领袖大声疾呼，他们就算是 7-11 7-24 瞓晒身去做都不得，而是要靠一批对上帝有心的人。所以呢，第一个秘诀就是要有一班有心的人。我早几年回香港、以前回得密一点、有一次呢，我们两夫妇就去、慕名去参加一个教会，那个不是我们本来在香港的教会，但我们 知道佢发展得好紧要，咁好想咧去睇下啊，佢哋有冇咩特别嘅地方我哋可以仿效嘅呢？咁嗰间系当时咧系已经接近8000人噶啦，而家嘅教会已经过10000啦。咁佢嘅主日崇拜，即系佢礼拜日朝早咧系有4堂崇拜嘅。咁我哋就参加咧当日嘅最早嗰一堂，系8:09。咁啊，印象好深刻，唔系因为咧嗰个教会有佢自己起嘅高楼大厦啊，要有电梯搭上去嘅，啊层层都系佢哋嘅咁，而系咧觉得嗰个会众好有心啊。嗰日咧，香港啱啱咧系转冷，我哋当时已经翻咗去差唔多2个礼拜噶啦，然后先至第一次咧系吹北风，之前都几暖嘅，但系嗰日礼拜日朝早咧就吹北风。咁你谂下啦，星期日嘅朝早，仲要系咁冻添，最好做嘅系乜嘢啊？啲后生仔就最知道噶啦吓。揽住张棉被瞓啦，边度仲想起身去教会噶咁样？但系嗰个早堂咧，真系我令到我好好印象深刻。一般嘅早堂我都有去过其他教会嘅吓，可能咧你勉勉强强揾到2个人啦，咁呢2个人就做司事啦，咁佢就要派埋秩序表啊。欢迎人啊，又兼埋收奉献咁，咁啊搞掂咯吓，1-2个人就可以撑晒全场啦。咁然后诗班点咧？咁啊，不如揾1个人咧嚟独唱啦。咁啊代替诗班，咁啊总好过冇献诗啦。咁啊，一般早堂会系咁样样，但系嗰一次嘅早堂咧，20几个人喺台上边系诗班，然后有个领唱小组吓，头先都有咗2个人啦。他们几多人啊？是10个人的领唱小组啊。然后还要台下面呢有一个8个人的乐队。啊，你只是数下加下那里了已经下。40几人啊，这些是只是这样负责那个崇拜的诗歌的。啊，然后还有呢楼上楼下有数不清那么多的人是负责收奉献。哇，我看到早堂可以这么多人在处敬拜的呢？好了，到崇拜结束的时候，一般的诗班当然是怎样呢？当然呢他们早退的了嘛，他们先退的。我说为什么呢？台上面那个诗班呢仍然个个坐在处呢，不走的呢？问一下隔离的人。原来呢说接续那几堂啊都是同一个诗班。我真的印象很深刻，亦都好受感动，觉得咁多有心嘅人系肯委身成个朝早系俾教会嘅，咁你就唔怪得呢间教会咁兴旺啦。我哋问下自己，我哋对上帝嘅教会系咪咁有心？今日神系喺处寻找紧一批又一批有心嘅人去重建佢嘅教会。好了，第二个秘诀，建造城墙是一个很巨大的工程。3章第1节呢就先提到大祭司和众祭司，即是说提到那班领袖了。他们就建立羊门，羊门就在耶路撒冷城的东北角，然后呢就按住那个反时针方向呢一路继续数了，即是全章一路数落去，就有鱼门啊、古门啊、谷门等等，一共10个门。咁啊，最后去到嗰章嘅最尾嗰节，3章32节咧，就翻去阳门啦。咁啊，啱啱好咧系一框啦，咁即系城墙就可以起完啦。啱啱围住耶路撒冷城咧，系兜咗一圈。咁你可以想象嗰个范围好广阔，嗰个工程啊，好庞大。你可能呢叫这班回流回去的，他们一想起怎么做啊，他们就已经可能里面很灰心的了。怎么做呢？那个秘诀就是呢全部落水，全部都参与。怎么全部法呢？分开3样来看，你可以。第一就是由上到下， 第二就是由男到女，第三就是由专业的去到那些门外汉，那些雷门，由上到下，我们先看了，就是那班大祭司、众祭司。祭司在以色列的崇高地位呢，是远远超过今日的牧师传道。但是这班这么崇高地位的人，他们没有说，我们来策划，我们定方针，我们定工程的进程，我们做监工，然后你们做吧，你们去执行。他们不是这样说，他们是全部都落水，而且呢，根据个记载呢，似乎他们做得是比别人多的。为什么呢？圣经说他建立羊门，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去到一个楼，然后还要再去另一个楼。那我觉得你看这里的记载已经比我们看得到，就是显然不是一个短的范围，但他们都做，是那班领袖做的，由上层到平民百姓，由上到下，人人都有一份。而且那些领导的人呢，是更加树立一个格外的榜样，他们可能做得还比其他平民百姓是更多。好了，然后从男到女，第十二节呢就讲到，其次就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克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收造。女士呢纤纤玉手，建筑工程是很粗重的功夫，如果我们去做这些事情，怎么很快就手就鞋晒啦，样就残晒啦。但是这一班可敬的女士呢，她们不锡身，为主的缘故残都在所不惜。我举一个例，香港有个机构，其实它以前的总部是在美国的，叫做华侨福音广播。在过去那几年呢，我回香港呢，每一次我回去都有跟他们录音的，就是主要是网上听的，还有也都在呢中国大陆樟木头啊那头呢，是有去建立教会这样。好了，创办这个福音机构的人呢，是一对夫妇，个太太呢是我大学的时候的同届的同学来的。咁啊，毕业之后到而家已经超过四十年啦。咁我只是大概十几年前呢是见过佢一次。咁后来呢，因为我再返去录音啦，咁就再见返佢啦。咁我一见返佢，心里面第一个反应呢就是，哇，乜咁残啊。几乎呢认唔出嚟啊。即是隔了即可能 十年八载了，几乎认不出来了。原来这对夫妇就是太太早就投身于这个firm 事工。到2006年的时候呢，她的丈夫呢就原本在美国的 AT&T 呢是有高薪厚职，她都辞了，她本来是做开那些手术刀 laser 的来做手术的，这样他也辞了。就然后和个太太一起呢，即提早退休了，一起呢就投入这个福音机构里面，就将他们这个广播中心呢从美国的总部呢就搬回去香港。两个人呢就住在上环，他们的录音室都是一个弟兄一讲出来就大家都会认识，我都不讲一个很有钱的弟兄呢，就很便宜的来到去给他们来到使用。他们的录音室在那树，他们当然要找个地方住。有另一个弟兄呢就可能是很便宜租一个地方他们住。有一次我跟这个姊妹这个旧同学呢一起在录音室附近吃晏的时候，即录一橛，然后吃一晏又再录一橛，这样跟他吃晏的时候呢，他就指住某一间很残的大厦，那些旧楼，我们就是住在那树了，这样 是一个呢300尺的 apartment， 300尺、哦、这里很小的 都有400多，现在近年轻一些小的单位都400多、哦、那些 bachelor suite、啊、这样。但是他不是住晒、哦、他们两夫妇和另一对夫妇呢去合用那个的地方，即是说每人只有100多尺而已、啊、他居住环境就是这样，每人住100多尺、啊，咁佢哋两个人就喺录音室嗰处做嘢啦，好多时啊做到呢夜晚10点啊先翻屋企，甚至做到半夜添。咁当佢咁样同我分享佢做紧嘅嘢嘅时候咧，咁我心就明啦，唔怪得咁残啦。我哋同埋嗰届港大毕业嘅人咧，有啲系喺好多吓，系喺香港做政府高官嘅。我记得咧，范徐丽泰咧都同我同一个宿舍，高我2班咁，咁仲有好多其他嘅都入咗政府嘅咁。但系呢一对夫妇咧，佢哋为福音嘅缘故，残都在所不惜嘅。今日上帝都喺度寻找紧咁样嘅人，唔锡身嘅人嚟到去建造佢嘅教会，佢嘅国度。仲有第三咧，即系呢个系第二个。秘诀里面的第三个分点，就是从专业人士去到 layman， 去到那些门外汉。第八节就提到有银匠的儿子，银匠这些是一种专业来的，有作香的又是一种专业来的。然后第32节讲到有商人，这些是财经界的人士。然后又提到有管理的人某某咁样啊，咁呢啲就系咩咧？系行政人员嚟嘅，然后再加埋一般嘅普通百姓，大家系各展所长、各献所需或者各献所能，就将到佢哋喺社会上边、喺专业上边累积得到嘅经验同知识带翻去教会，转化成为可以应用喺事工上边嘅。只可惜咧，从前咧，我哋嗰啲嘅观念好多时都系唔系太正确吓。我哋好多时旧时，我细个嘅时候成日会听到噶，唔好将世界嘅嗰一套带翻嚟教会啊！唔知而家仲有冇咁样讲啦吓。我觉得咁样嘅以偏概全、一竹篙打晒嘅呢种讲法咧，系令到好多美好嘅资源系嘥晒。你要记得咧。水固然能够覆舟，但是亦都可以载舟；火当然可以造成灾祸，造成好多嘅毁坏，但是火亦都能够造福人群。所以是视乎你怎样去运用神俾你拥有各样嘅资源、各种唔同嘅经验、各类嘅专业嘅知识。只要你能够将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应用在神的国度的建造上面，那就根本没有分属灵或属世了。属灵与属世不是在那样东西本身，如果这个地方变成赌场就不是一个属灵的地方，但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属灵的地方。所以不是在乎这个地方本身，是在乎你怎样去运用。好了，因为有三个小点在一个第二个秘诀里面，我来一个小结。一件巨大的工程为什么能够做得成呢？是因为人人投入，从上到下，从男到女，从专才到常人，每一个人都尽自己那一分力。我又再用刚才我提过那间香港的教会来做例，单单是有一撮，虽然那撮都挺大撮了，可能是几十以至100人，单单有那一撮人有心够不够呢？只要有3-2个不配合的人呢，都可以破坏整个崇拜的气氛的。那个牧师一定是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呢我那天看那个秩序表呢，在秩序表上面呢是有超过半版的地方是列明什么参加崇拜须知、 如果我们将这么多要求列出去，我们不敢啊，我们怕着赶人走啊，哇，要要求这么严格的，那我去第二间，反正个个都是 shop around 这样。但是 那个教会超过半版就是写着参加崇拜须知，讲到不可以迟到啦，讲到你的衣着应该怎样啦，不要挞人字拖啊，诸如此类啦，这些去教会啦。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份影响那个崇拜，或者影响是好或者是坏的影响。如果每一个人都尽一分力，不要破坏崇拜的气氛，不要倾偈，不要迟到，不要早退，不要中间要接电话，报告的人都不要长篇大论，领司的人也都适可而止，这样那个崇拜就一定会更加美好了。好了，这个是第二个秘诀。然后第三个秘诀就是要堵塞破口，不要斤斤计较，不要斤斤计较。人多呢，总有一些坏分子的，一个群体里面多少会有一些呢是不尽自己本分的人。第五节就提到一些这样的人，说提哥亚人的贵胄不肯承担建造的责任。可能他们的心这样想，圣经没这样写，我们推想而已，可能他们会觉得我们身娇肉贵，不做这些粗工的，你们做吧。有人不负责任，但是好在呢，是有些人是不斤斤计较的，是做到呢超乎自己的责任，做埋别人那份，补那个的破口。所以二十七节就提到了，提哥亚人又收一段，他们又收一段，即本来呢已经不使他们的，不是他责任，不是他本分之内的了，但他们呢做埋别人应该做的。但是上帝纪念啊，里面有几个幼稚，你看看那张经文，那段圣经是表明呢，那些人是做了额外的功夫的，是超过他们责任上面应该做的。我们大多数人呢都很有责任感的，我们知道呢在一个群体里面自己是应该有所付出，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比别人呢是额外的多付出呢，那我们就未必甘心了。你想想自己的心态会不会是这样。我记得呢有一间教会建堂完工的时候，那就空框框的，那你怎样搬进去呢？是不是要买东西呢？咁好多嘢要买喎，咁佢哋就咁样呼吁啦，就话呢每一个会众起码你捐出一张凳嘅价钱，佢哋唔係用呢啲长凳，而係呢一张一张一张扣一张咁样。咁佢话就你都要孭返自己嗰份啦，你要坐㗎嘛，礼拜日咁啊，咁所以就呼吁啲会众呢係孭返自己嗰份，捐起码一张座椅嘅价钱。咁佢讲埋咩价钱啦？咁我哋咪要对自己嗰个座位嚟到负责咯。好啦，其中有一个好富裕嘅老人家，佢因为对教会有啲不满啊，咁佢明明咧系有力量可以捐多啲嘅，但系佢唔捐，佢就系俾佢一张啊！你唔好话我唔俾吓，我就负翻我自己嘅责任，但系系咁多嘅啫。咁佢就捐咗一张座椅。但是真的估不到呢，不是很久之后，这个老人家呢就因为病离开世界。我都有去参加他的安息礼拜，我参加他安息礼拜的时候心里面很感慨。感慨什么呢？是为自己去保留的那个座位，怎知不能够坐得久。如果我是他，或者说我这样想，他如果早知道他可能会多捐一些，给更多的人有座位坐，自己又开心，为什么不好呢？能够有力量捐出去是自己很快乐的，因为你是有这样的力量来到去捐嘛，有多些人又可以有得坐。还有呢，他会得到上帝的称赞。我觉得建造神的教会是需要很多不斤斤计较的人，随时都愿意多行一里路， 补别人的不足，这个就是配搭了。一个不计较的基督徒，是一个愿意去堵塞破口，不斤斤计较这样的人，正是我们所思想的第三个秘诀。我也举一个例子，美籍的华裔网球好手张德培 Michael， 大家可能都会听过他的名字，或者在恩语之声看过他的见证。在好几年前，他曾经在香港主领几场的报道会，当时香港有一个的firm 机构叫做公义树，是专帮助那些基督徒的中小企生意人的。那个机构呢就请了他吃晏昼，那个晏昼大概是20多人而已。当时因为我丈夫是公义树的主席，我就掹车边有得去参加，还可以跟张德培影相。好了，吃完晏之后，跟住下昼呢就有一个100多人的分享。他的信息当然就是讲得很好，他讲得很好。不过呢，我觉得有另一个人是更加值得我表扬的，就是张德培的哥哥。当时那个下午的聚会呢就是分小组的，他讲完之后分小组，4-5个人一组。咁啱呢，佢嘅哥哥呢就加入咗，就喺我同我丈夫嘅嗰一组里面。咁我就知道啊，原来呢佢从前就係个細佬係张德培嘅教练嚟嘅。咁到而家呢，张德培从球坛退休啦，去读咗神学啦，成立亦都成立咗一个基金会啦。咁佢呢个哥哥呢就帮手安排那个报道队呢就由去这里去那里周围去领会。那我就觉得真的很难得，一个呢不计较自己的劳苦，不计较自己一个细佬的成就，那条路上面贡献了多少，不会啊。你想想他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别人认识的只是个细佬，争住可能围住他拿签名啊，诸如此类下。个细佬出名，随时咩聚会可能有1000多人来到去参加去听他讲嘢，而个阿哥呢是一个无名氏，但是他不计较，他一路是这样去配搭，去建造上帝的国度。这个是一个呢不斤斤计较的人。今天你可能在这个群体里面是付出特别多，或者你要最早来帮手 set up 帮手什么东西，或者你开很多的会要帮手在很多烦的事工里面，不要计较，不要不甘心。上帝在圣经的一贯的手法是表明他是纪念那些别人不留意的人，别人不一定知道你付出特别多，但是上帝纪念你自己，亦都可以为你有咁嘅力量去付出嚟到感恩。好啦，最后一个嘅秘诀就係放低过去嘅包袱。喺第11节讲到呢，哈林嘅儿子马基雅和巴哈摩押嘅儿子哈术修造一段并修造牢楼。呢个并字呢似乎亦都显示这个人所做的是超乎一般派给他的那个任务。这个人呢就叫做马基雅，他就修造了一段城墙，又修造一个楼，所以他是一个呢多行一里路的人。我们跟着问马基雅是什么人来的，你发现呢原来在以斯拉记10章呢他都已经有出现了，但是那个名单呢就不是太过光彩的，那个是一个不是很光彩的名单。那里呢以斯拉记载了4个回归的祭司家庭或者家族，其中一个就是哈林的子孙。这4个祭司家族呢都是在 娶外邦女子为妻的名单上面有份的。而尼希米十三章就曾经提到，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作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这个是尼希米所写，即是说连皇帝都是这样，那么更何况一般人呢？所以即是说他们所犯的恶那个罪是一定要彻底处理的，如果不是那个被掳的悲剧很可能会再次上演的。那以斯拉记十章那个名单呢，又是什么名单呢？就是一些愿意悔改而跟他外邦的太太离婚的人。即是初初是一个，又初初有一个名单，就是这些祭司家族的人呢，是娶外邦女子为妻。然后后来呢，又有一个名单，就是那些愿意悔改跟他的外邦太太呢是离婚的人。而马基雅呢，就是其中一个了。离婚是一个痛苦的经历，被人称出来公开他的过犯更加是不光彩，是令到人尴尬的。不过去到修造城墙的时候，马基雅已经重新得力了，他摆低了过去的包袱，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他修造好他所应该负的那一部分，还额外的去完成一座楼，而且是蒙神特别的纪念，在这个建造的名单上面他有份。而这个名单呢，就盖过了他从前那个不光彩了。我想想我们人生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总有一些不是那么光彩的过去。无论你过去有什么的包袱，这个形象不是很好，或者人家觉得你很不长进，或者很懒，没什么贡献等等，不理，丢掉那些包袱，你要奋起投入去建造神的国。如果我们能够是把握住这段经文给我们四个原则，一班有心的人，然后全民皆兵，人人都贡献，第三不计较，不要纠缠于过去，无论是教会的过去也好，自己个人的过去也好，不紧要，我们齐来建造，这样教会一定会有另一番新的气象。 我们再一次多谢 Ruth 来到给我们的一个主内的提醒。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渴慕追求神话语，灵里扎根同成长。然而我们呢，就算好像尼希米记这些名单很难读的名单，我们都尝试去比较一下，对照一下，原来发现里面有这么多的亮光，同时间呢，也都成为多些的有心人，将我们自己能够神给我们的一些恩赐来贡献在这个神的事工的当中。无论你是究竟是一砖还是一瓦，我们都愿意一起来建造神给我们这个家。一砖一瓦，我们做一个回应诗歌。 谁踏进这个家，亦会是亦一砖一瓦，是主亲手建立。外表虽不算繁华，谁踏进这个家，定会是亦一砖一瓦。